冇钱买酒，我今晚点样过？冇钱买烟，我今晚又点样过？要食西北风，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最后一 Q 唔会有错啦， 唔会有错， 唔会错。但系讲之前上个礼拜咧，成日都同一日啦，系嘛？上个礼拜嗰集咧就话阿嫂出场啊嘛，咁阿嫂怕丑啊，咁啊而家喺唔知喺度喺度睇紧杂志， 系啦， 咁啊算数啦。而家喺我 监场啊，今晚要。 今日咧就其实咧今日咧就即系同上个礼拜一样啦，个节目啦，健哥哥系第一次喺威吉先做节目嘅，咁样你觉唔觉得呢度点？ 新总部啊嘛呢度， 新总部啦， 比以前大啦， 系咯， 即系 厕所就唔使行出去， 食烟好啲啦， 食烟好啲啦， 以前我哋食烟嗰度咧烟雾弥漫，争啲啊报消防啦， 咁你有时又会、okay、有时又会去下我自己个嗰层嘅 studio 咧，即系喺华润嗰度咧，系咪先？咁嗰度就前煙都冇得食添啦， 嗰度行下樓梯㗎嘛。 行樓梯啦，每次都行下樓梯都好啲， 呢度舒服啲，因為嗰度呢華潤嗰邊呢就四季都係凍㗎嘛。 嘩嗰度好似 全天候365日都係凍嘅，話俾你聽冇日行溫嘅。 冇行溫，每日都係五度。 即係夏天去又好爽，爽過頭添。 冬天去 又爽到撲街。 係啦，好恐怖嘅咁樣。OK 啦。 咁呢度總部 OK 啊。 呢個 OK 嘅，呢度又乜嘢都玩啦，睇啊，喺下波又一睇啦。呢度又可以玩下。 有老母西啊。 玩下 game 啦，又有兩隻老母西啦。唔知我用689嗰隻得唔得啊？我而家都未知啊。今日我未知，因為我聽講好似有啲網友已經 over 咗我呢個價錢啦。而家5隻，咁我希望我用689蚊可以買一隻啦。 用6890蚊都得㗎你。 6890蚊咧就吳文遠嗰啲咧，就已經有幾隻啦。佢好似有10隻係6000幾蚊買咗㗎。 你可以咁嘅，阿牛哥經濟少少，但又唔好咁孤寒，1689蚊 ，OK， 一男子689嘛， 系、哦，起 俾多少少啦，好冇天啲啊！ 因為只老母西都係我嚟做我哋打新錢嘅，都係行線嘅，咁樣都希望我有賺啦。不過唔關我呢度事 ，OK， 我哋啲網友係唔需要買呢啲咁嘢嘅，自己直接捐嘅，型好撚多啊， 係 咪先？我哋有啲網友係，我只戰男啲聽眾係完， 就算有冇老母西都會照捐， 都係照捐啊！諗都唔諗啊！嗰啲網友真係非常之好，好似另外有位網友廠善長啦，咁佢應承咗咧，會。下次，因為我上次搞嗰個分數就玩唔到啦，咁我應承咗下次咧，如果我哋網友一齊去唱邪 K 咧，我哋唱幾多，佢捐幾多， 捐俾你唱邪 K 又唔係做善事嘅咯， 就捐我哋唱幾多， 即係你出嚟幾多邪 K 錢，就捐幾多錢出嚟， 係啦，就我嚟做打賞錢，咁樣我哋網友講啦，咁我講阿善長啦，呢位我叫善長啦，咁佢咧就我就希望佢可以喺新年就同我即係農曆年咧就錄翻一兩集。咁樣嘅，咁我邀請你，有誠意邀請你㗎啦。因為其實首先新年大家都知道我冇乜節目㗎啦，係咪先？啲女又走撚曬，我好需要有人同我做節目㗎嘛。 機場啲飛機又走曬，係咪先？ 係咯，乜嘢 機師又走曬。 唔係而家你冇聽，你冇做好耐啊！而家係分識別區同埋領空啊。OK， 係 喺大堂就識別區，喺房入邊又叫領空。而家改咗啦，你耐冇做啊？咁樣。咁話時話我哋呢一集呢就講最後一次嘛，其實我以前就預告咗㗎啦。OK， 但未預告之前呢都要講下阿嫂生日會啦。 喔嗱，其實即係講返呢個生日會係幾時搞嘅呢，其實就應該係21號。 係啦 ,12 月。冬至前嗰晚。咁呢其實就因為大家知道冬至啦，咁就通常嚟講就冇咁多仔去嘅。 OK。 咁但係呢相對地呢就好多女仔去喎。 嗱、 okay、我話俾你聽嗰晚呢男仔嘅人數呢係不出20個。 嗯。 但係女仔人數呢就約莫30個。 你搞落嗰團係咪呀其實。 唔係冇話白搞唔搞。 差唔多啦。 咁我老婆生咁 就好事啦。 咁我老婆搞都當。咁變咗就即大多數朋友呢大多數男性朋友都係我老婆啲朋友啦。 咁啊十九八十後有冇去 梗係有啦。佢睇完呢個演唱會之後都撲到去。 OK。 咁啊咁啱撞啫，啱啱落馬洲你有睇新聞之後。 我知道。 落馬洲嗰壇嘢呢變咗有啲朋友呢就喺度 滯留。 滯留兩個鐘頭先喺落馬洲過關。 佢有份。 佢係冇份，佢叫好啲嗰批。 Okay. 之後另外啲 fan 呢就俾佢嗰件事 就影響到 少 咗過嚟。咁啊，即係男仔人數唔多，咁啊，但係咧，我想講講其實個場咧幾好嘅。 邊度玩啊？ 嗰、個場咧就係、是、呢個萬象城嘅 face 啊。 O、okay. K， 即系都系 Rich 嘅子母场啦。 O、okay. K， 吓，因为点解咧都系同一个老细嘅。咁佢咁啱嗰晚咧搞紧叫 Gentleman 之夜， 嗯 ，Gentleman 即系绅士之夜。咁、 okay. 全部着西装嘅。 O、okay. K， 我话俾你听，我嗰日系唔会着西装嘅。点解咧？ Okay. 我要一个礼拜着足七日嘅啦。 唔系，而且你啱你去饮嗰日，你结婚嗰日已经着咗啦，系先？ 唔系我 成个魔术师 咁啦。因为 我工作关系，我已经系一个礼拜着足五日啦，唔、好再叫我去玩，我唔想再着西装去。O K， 咁但系我都应下景啦，咁我着一件恤衫去啦。 O、okay. K， 咁、那個場呢就喺四樓嘅 ，OK， 新開場咁就 新嘅咩？ 新噶 ，OK， 得 環境一流，咁就即係啲場，即係嗰啲卡位都好寬敞嘅，啲音樂啊嗰樣都 OK， 打碟 OK 啦嗰啲 J。 咁同埋咧，而家咧阿牛哥都好少而家去正 K 去正酒吧噶啦， 有不過就唔係 少咯。嗱，其實咧尤其是少去朋友生日嗰啲啊，即係包括阿小英啊、Sam 啊嗰啲，我哋嗰啲冇去啦。咁其實咧，而家好多咧酒吧場咧都係會幫你做一樣嘢，尤其是生日咧，佢就會幫你做翻個好大型嘅牌。 OK， 咁啊吊喺個天花吊翻落嚟嘅。 OK， 就話邊個生日咁樣樣嘅。咁咧其實幾好㗎 ，OK 喎。 你一入門口，咁你起碼咧，嗱佢當然咪全部掛曬啦。但係好似人哋做廣告咁咧，望落去就好似俾我哋包咗個場咁。 嗯， 嚇、啊，咁即係起碼叫做。 但當然未必得一個人生日㗎。如果兩個咁又點啊？ 咪照掛咯， 照掛掛兩個咁咯。 係啦，掛兩個。但係我哋因為咁啱嗰晚得我哋嗰台生日咧、就由裏邊掛到嚟出邊。 哇！ 唔好多啫，三四塊到啦。 屌你，仲唔撚夠啊？ 但係好大塊。 O K， 好大塊，咁就海報 size 咯，全部。 O、okay, K， 所有報 size 係啦，咁就免費嘅。 O、okay. K， 你可以之後拎走埋都冇問題。 哦， 咁我之後拎咗兩塊。 O、okay. K， 其他啲本嚟咧，一人就掛喺度嗰啲。 因為我其實見到阿嫂咧，即係而家嫂啦，叫做可以叫做阿嫂啦，係嘛？ 不嬲都係嘅。 係咩 ？O K， 得。 係啊， 我點睇知 佢啤住我嘛。 O K， 啦，咁樣就我喺 Q Q 見到，唔知你貼定阿嫂貼啦。咁嗰當時我見到咦？是不是自己俾錢買嘅咧？我真係第一時間咁諗嘅喎。 你要俾相佢哋咯，俾、 okay, 幾張相佢哋， 俾個圖佢哋咁樣去做， 俾個圖佢哋。咁其實就幾好嘅，因為而家點解咧？由阿小英，我唔知係之前其實仲有冇啦、 嗯。 我記得印象開始咧，由小英生日開始已經有噶啦。 OK， 喺 Richard， 嗯 嚇、啊，我諗應該係暫時呢兩間場咧都會有呢個做法，其實幾好嘅，因為望落去咧，即係睇落好似包場咁。 嗯， 吓、啊、咁样样，咁你卡位点解我话佢新开咧？因为点解咧？佢啲 sofa 全部都新嘅、 嗯， 未有烟头印。 嗯， 同埋呢间场嘅， 我最紧要阔落啲啫。 讲样神奇事俾你听，我话俾你听。嗱，你去 Rich， 譬如你自己搞团，咁、 嗯、 总会有一两个侍应系for你两张台噶嘛。咁即係你識做嘅情況下，你都塞返啲十蚊啊、廿蚊嘅錢啦。 你知我塞身都成嚿水㗎啦。 係， 你知道啦。 咁嗰晚呢好好，因為佢知道係主人家啦。咁、其實呢佢就即係不斷呢見到你朋友嚟都幫你斟定酒啊、幫你對俾朋友啊。 有冇幫你倒酒啊？ 有。冇。 冇啊。 冇。 打個老母尿閪啊。 佢好好嘅，佢所有嘢咧，佢都幫你招呼周到。 嗯、 譬如你唔似以前我哋去玩咧，嗌、方圓十里嗰啲 sell 嗰啲侍應冇人理你嘅， 一係就倒你一走。 係啦，嗱、咁呢度咧就 OK 嘅。咁同埋咧，我除我自己之外咧，阿十加八十都係我咧就見佢做得咁好啦，咁有招呼啦，見我冇杯，見朋友嚟我冇杯，識斟幾杯咁樣樣。咁佢咧做得好之餘咧，我俾每日俾廿蚊貼士佢哋。跟住佢谂谂下，佢俾翻我， 唔系啊， 唔收 ，OK。 咁跟住之后咧，阿十九八十后可能都感受到佢哋对佢嘅好啦， 打出佢， 又 屌你老母唔收， 唔系。咁跟住咧，阿十九八十后，佢唔知噶，因为佢未嚟嘅，我失秘嗰阵。咁十九八十后之后嚟咧，都俾咗廿蚊佢，佢又唔收嘅， 都唔收。 跟住我同阿十九八十后，你俾咁少，人哋梗唔收啦。我连俾一皮佢都唔收啊。咁 唔好意思啦，呢啲当然。 咁我跟住笑啦。 你咁孤寒，唔好意思。我俾親都俾一嚿啊！屌你，我起碼我俾英偉收啊，佢懶唔收， 嗱一齊佢。好啦，呢一樣係佢哋其中一個好處啦。 O K， 同埋佢有升降台 ，DJ 台有升降台， 嗯、 即係譬如喺度打打碟咧，佢如果佢有 dancer 咧，個台會升起嘅。 O K， 哇！ 咁你可以喺下邊啊，咁啱我哋張台咧就喺個DJ 台後邊。 嗯， 咁咧阿窮威老細啊，全部咧、一有人跳舞咧，就喺下邊裝翻上去啦。 O K， 系及嘢 啊，你明噶啦。不过当然人哋做咗安全措施啦，啱唔啱先？ 啊，唔到姨妈度又俾你见到咩、啊？ 但系咧系几好嘅，即系我觉得即系比较亲切啲。 咁问题又嚟啦，啊 ，which 咁捻贵？咁呢间场系个姊妹场系都系收翻同一差唔多价钱咧？ 诶、应该系差唔多价钱。 O、okay, K， 因为点解咧？我哋应该都系饮咗几支大酒嗰次饮。 啊，咁几多支啊，大女？阿、啊、嫂子唔记得咗， 应该系四支到， 四支到、啊， 三四支。 啊，你计啦，几多个男仔夹咗几钱咧？唉， 我哋应该就嗱，我哋每人收五嚿， 哦咁平， 但系唔够嘅， 唔够。 我哋计埋啲利是钱啊 ，credit card 嘢都系蚀咗千零二千蚊到咯。 O K， 加埋利是钱都要蚀啦。 唔系好多啫嘛，千零蚊啫嘛， 系赚捻咗。 因为点解咧？咁有啲 真系赚咗， 有啲捻样，有啲捻样咧就去唔到，咁咧就冇办法啦。咁咧就即系变咗有啲朋友俾咗千零蚊利是，咁当然啦，我就冇查埋出嚟嘅，俾咁同埋佢两张卡位开卡费每张都系四千蚊，即系低消我哋叫做 低消四千 啊，低消四 千一支喺度啦，你喺大酒 系啦，咁你开支大酒连绿茶咁会送翻半打绿茶俾你咧， 一支喺度 约摸五千蚊到咯， 系咯系咯， 五千零蚊到咯 ，OK， 咁我哋嗰晚埋单都系慢松啲到啦， 慢松啲有几多玩啦 ？total 男仔计仔啦，计仔 仔啊，廿个唔到咯。 O K， 又我到咯， 就赚紧赚紧我啦，有我就唔使蚀啦，即系话， 即系其实你知又好啦，咁、即系元旦见咗我哋吓， 元旦见紧啦，元旦见紧，不过唔知几点嚟啫。 咁啊，所以变咗一样嘢咧，就系话诶，我哋去玩呢个场咧，其实 O K 嘅 ，O K 吓，咁睇下下次有咩呢啲搞呢啲咁嘅团，咁啊再搞过啦。 当然咧，嗱，其实去得呢啲地方，或有得搞得呢啲 party， 咁自然梗有啲趣事噶啦。咁啦，我明知有时间嘅， 有 我用两三分钟讲啦， 唔使唔使，你讲长啲啦，冇所谓。 咁咧嗰晚 边个濑嘢？ 有个我嘅 friend，、okay. 我嘅 friend， 咁我叫做 J 君啦， 得 啊 J 君， 我识唔识嘅其实？ 我记得应该系你唔识嘅 ，OK 吓，因为我啲 friend 嚟嘅，我 friend 冇乜几个。 嗱，想问有冇啲咩样貌先？ 高高大大咯 ，OK， 咁咩年纪先？ 我谂应该都系 around 四字头到 ，OK，around 四字头到。 啊，有冇货先？ 孤有噶，都有啲噶，孤 有货同孤寒噶，有货 有 货，如果孤寒， 孤寒系两回事。 如果有货孤寒咧，等于冇货。 系啦， 佢孤唔孤寒先？ 唔孤噶， 我应该点喎？得啦，你可以讲落去啦，你可以讲落去。 OK， 通常都讲样嘢嘅啫，我 嗱你听我讲埋先。咁啊，当然啦，嗱，嗰晚咧就识到啲女仔啦，女仔朋友咁识到个女仔啦。咁啊大家都即系我之后同佢唱 K 咧，咁都已经饮到差唔多噶啦。好啦，咁啊个男嘅咧，其实喺我上次我老婆生日咧，佢都有嚟嘅。咁啊搵到食嘅， 上年 系啊，搵、到食嘅。但系我嗰条女咧，我未见过嘅上年嗰、那个，即系唔系喺我哋个 party 里边出现嘅， okay. 或者出现咗我唔知啦。咁啊搭住条女，因为我一对唔好老望住搭住条女走位咗去。但系今年咧就好笑啦，玩完唱 K 啦，咁跟住咧，当然我哋唱 K 喺 K 歌王走就各有各走噶啦。咁、我唔知道咩事嘅。今日。应该是礼拜一他给了电话我他说、 你21号搞的记 住21号、okay? 今天23号 今天23号、 那他打给我阿健哥哥你知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不知道、喂听说你那晚揽 着你走夹你走 讲一下风流运势听啊给一下赛后报告啊样跟着他说 不要提 唉总之不放生他啦样跟着我说总之不放生你现在在哪里我而家喺北区医院啊！我吓你北区医院，你濑嘢啊？跟住咧，佢话唔系啊，因为嗰晚咁条女咧酒醉三分醒，咁咧其实就话你即系唔知系佢冇送人去酒店啊？但系理论上，如果以一个咁经验丰富似阿牛哥咁嘅，应该系送去酒店噶啦。 系咯系 咯，唔系送佢翻屋企，翻个女仔屋企。咁个女仔屋企有家人噶嘛？系有家人，有家人。咁好啦，个男可能又醉醺醺又唔知啦。咁啊送佢屋企，谂住佢一个人住，就帮下嘅啫。其实、好啦，送到佢屋企门口，咁咧就大家黐缠咗一轮。即系其实喺 K 场已经黐缠紧噶啦，喺酒吧都黐缠紧噶啦。咁黐缠一轮之后咧，咁个男嘅梗系依依不舍，咁啊见到个女嘅开门入去啦。咁跟住掉头走嘅时候，个女嘅咧竟然依依不舍，无端扑埋去。 落落楼梯， 跟住咧扑埋个男度，哎呀，我唔舍得你啊咁样，跟住咧个男嘅咧就即系因为饮咗酒啊，同埋咧冇谂过你突然间咁样扑埋飞扑埋嚟，同埋用个背脊揽住背脊，咁成个人跪低咗。 O K， 跪低咗之后咧， 扭亲 就个菠萝盖嘢。 O K， 个菠萝盖好痛， okay. 我冇闻。 有冇我咁痛咧？不过我冇痛嘅， 你嗰啲系损啫， 损啫吓。 今日佢话俾我听，佢要留院， 唔肯大镬。 嗱，我话俾你听。 讲埋琴日件事先，就系话前日件事就系话佢咁前面完一轮之后咧，咁佢梗系同你一样啦，咁佢唯有去揼骨啦，咁啊唔知正定邪啦，咁啊揼完骨之后咧，第二日瞓醒 浸咗水， 好靠叉痛， 浸咗水， 或者系应该系啦， 系啦， 风湿啦，胀痛啦。咁跟住话好狠痛，好狠痛之后呢 call 架中港车、 okay. 车佢落去最就近嘅香港医院。 七九几。 咁、跟住呢就去睇北区。咁、跟住问佢使唔使留院啊，要啊。咁你圣诞喺边度过啊， 北区。北区。喔屌中起佢。 跟住佢话佢成日都挂喺后面。佢话总之我唔放生佢啦。 即係咁样啦。佢作为你朋友咁样我都可以当系一个网友嘅嘢啦。即係某程度如果係你係諗住嗰日點都好啦，租你間酒店唔係好貴嘅啫。有啲平啲㗎，200多蚊你租定先囉，係咪先， 就算你搵唔到食我估計呢有啲住場嘅。 係囉。 因為點解呢，嗰晚其實都幾衣香鬓影，點解呢，好似你台慶呀咁樣㗎。即係因為你紳士之夜啲女唔可以穿 T 恤去咁、大佬。即係就算你話平時性感啲佢都唔啱㗎。咁、你要穿返啲晚裝去。咁呢就好多女仔都穿晚裝，即係你其實你有幾多料呢你係收唔埋嘅。 ok, 你明白意思㗎啦。 明啦明明。 開到落肚臍呀嗰啲大有人在下。咁、啊 即係乜兒嗰啲㗎嘛。 係呀乜兒呀咁樣嗰啲 呢。唔好成咁樣。即係89、80后以前嗰條女。唔好咁多 ok, 但係你俾佢屌嘅因為佢聽。 咁呢就即係其實我估計如果學牛哥話齋，與其你係明知一定會揾到食嘅，即係就算唔係喺 揾唔到都唔緊， 揾唔到你都揾到主場嘅帶走，咁你都應該係要早啲租間房，同埋你即係好老實講，你依家租間房嘅價錢咧，同以前唔同咧，因為以前咧喺十九幾年前嘅時候咧，就啲酒店嘅需求冇咁大，咁所以咧就酒店房會比較貴啲嘅。咁依家酒店需求大咗啦，兼且你有啲好多嗰啲咩七天啊嗰啲酒店嘅盛行咧，你依家酒店錢係好平， 兩三嚿水。 百零两嚿都有嘅，咁好啦，好簡單，既然有啲咁嘅價錢嘅酒店，與其係咁，即係唔使焗住自己去揼骨啦。 係囉，即係譬如話我講一啲 case 俾你聽，就唔係同你嘅，咁樣我都有啲朋友搞團㗎嘛，講真吓。咁、有一次呢就我就去租咗一間喺黃貝嶺，我成日講嗰間啦，190幾。 經交叉。 係經交叉。咁跟住我就出頭。飲好大呀嗰日係有咗好大呀。咁跟住呢我呢住完之後，喂我12點都要退房，2點未退房，我住多晚、住多晚都係兩嚿，都係四嚿水咋嘛。喂如果你譬如你諗住去揼骨，你計下啦，而家出面你揼個唔好話中式啦，而家你夜晚中式冇得瞓㗎啦，咪先、一定要揼個中醫或者係啦，或者中醫嗰啲起碼揼個中醫你都要80多蚊啦，按埋腳簽埋俾中醫嘅小費，咁你加埋佢成三嚿水落樓啦，你何不俾多一嚿水住夠兩晚佢呢？ 其實而家因為 而家我都係咁樣㗎， 你計埋揼骨連埋，因為你揼骨唔會係你就咁去揼，尤其是禮拜六日你就咁去揼呢係唔會有兩嚿幾嘅，唔好意思。 係呀係呀。 你一定要焗你揼四個鐘。 係呀四個鐘。係 未計大堂揼四個鐘。咁你先有得瞓。 係囉。 咁好啦，你揼四個鐘。 即係講法意思話 你大廳嘅。但係即係好老實講，你 大廳你瞓啦。 四個幾鐘，冇話四個幾鐘啦，你叫佢留多40分鐘你都想瞓。 你想瞓啦。 係咪先。咁好老實講，不如你租間酒店舒服瞓到第二朝，係咪先。 仲有一樣嘢喎，你租一間酒店，如果你未醉，你見到啲兄弟有運閒，你讓俾佢啦，甚至乎高價讓俾佢，佢都要。嗱、好似嗱，我唔知啦。其實今日我哋今日出街嗰日係除夕啦，係咪先？我哋今日亦都同時揀緊團啦，阿健哥哥。我亦都會一咁做啦，我租定間酒店先嘅。咁我而家粗槍，我因為近年尾我要醒啲啦，我會租啲4-5星啦，錢唔多大問題啊。因為通常都出雙糧㗎嘛呢啲時候 ,ok, 咁有啲錢咁我都做定 先。有啲都係過年出 㗎。咁樣得啦，唔緊要啦，咁樣我唔會冇貨啦 ,ok, 咁我都準備係咁樣玩嘅。即係我覺得咁樣玩呢就會覺得好啲啦， 或者你再唔係嘅，你咪氹啲女仔飲到差唔多嘅時候，你咪話不如咁我上房飲過啊，咁樣樣。 唔係啊，你記唔記得你上次有一次教嗰招啊？ 嚇！ 喂，開頭就講話係揼骨，跟住就話不如搵間房唞唞先，嗰、那個走你先。我喺邊度租間房，打唞唞先，唞完之後一齊去揼骨，或者聽朝去買衫。 嚇！ 聽朝買衫。 因為啲女仔通常冇話女仔啦，男人都係啦。喂，大佬，以前就話冇得揀，就焗佢揼骨，就因為平。而 依家你揼骨越揼越貴嘅，正骨啊講緊， 係啊， 越揼越貴，咁同埋佢限你要揼夠四粒鐘，好多場都係普遍都係 星期六日啦， 九成場，除非你去嗰啲偏遠啊二三線地方可能就唔使之外咧，或者噏揼啲唔使之外咧，我做個統計，肯定係全部正骨場咧 都要三粒， 都要三粒鐘。 星期六啊，記住星期六啊， 咁好啦，你連小費連埋大堂嗰啲服務費 click card 嘢加埋咧，你若冇預四嚿水埋單啦。 而且好簡好簡單，你揼你冇用啊！你揼醒咗醒咗，你唔覺得過 嘅。係 條女背波你揼咩 ？Sorry， 唔會啊。 係 摸下就算，所以你係冇撚用嘅。你全院就俾四嚿水，租兩晚酒店都好撚過去揼骨。而家我都個諗法係咁啊， 俾五嚿水啊，係俾個五嚿， 俾個五嚿啦，啊，俾個五嚿啦， 租兩晚。 你租二九 X 啊，或者啊啲莫 X 呢啲咧，都係三嚿水唔使。咁你都係六嚿水夠兩晚啦， 係咪 先？其實 OK 㗎，其實 OK 㗎。再唔係，你咪搵一啲有鐘點房㗎囉，係咪先？租咗上半節先，跟住下半節咪打返嚟咪鐘點囉。再唔係，你咪七天囉， 係呀， 係咪先？喂，仲有嗰啲咩名啊？嗰啲咩兒？ 維多利亞，喂，維多利亞 OK 㗎。啊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 唔係唔係 唔係唔 係唔係唔係 唔係唔係但係啲房嘅質素都 OK 啊。你好似七低咁做啲訂啦，但係記住喎，即係呢啲咁日子呢，好似上次啱啱今日上次出街嗰集係聖誕啦，呢一集出街就 元 旦啦咁樣。其實酒店呢係會比較緊張㗎。 貴20-30% 到啦。 貴都唔係問題啊，係緊張啊， 有冇。 即係你我而家可以都會一個提示俾網友啊 ,ok, 比較緊張，而且除咗貴之外啦，我諗起碼你要早啲去訂你酒店先。 是 ,ok, 咁如果唔係呢，嗱我講一間阿碌嘅 case 啊，有一次同我阿碌走去玩 ,ok, 咁呢我就租定咗莫 X 啦咁樣，阿碌就臨時臨急去嘅啫，佢放工跟住過嚟啦，跟住佢最後係租咩酒店呢？ 租咩 五星級，最好咁平嘅啫，六嚿水一間，六百幾蚊萬。 喺邊度啊？ 福田，好似喜來登。 是 希爾頓啊，好似希爾頓，唔知希爾頓起來得六百幾算平㗎啦，佢就算平㗎啦。佢最後去租到咁貴嘅酒店。 咁但係六嚿幾七嚿你香港租唔到啦。 即係你要你媽咗件女啊咁樣喺夜總會，你跟住你仲要你唔租定房，你隨時有啲 case。即係我曾經試過好多 case 㗎嘛，分麻雀房又有啦，啊我講過啦。 隔離有張麻雀台 㗎。隔離唔係張麻雀有張自動麻雀台啦，又有啦，瞓嗰啲單人床都有啦，喺水都同名酒店瞓單人床啦，係咪先？嗰啲酒店直頭閪撚到呢，冇坐廁嘅踎廁嘅亦都有啦，係咪先？乜柒我都試過啦，因為就係因為兩個字冇房所以某時所以今時今日除咗我哋成日我哋嘅口頭禪冲个凉先之外，其实某程度租定间房咧， 租酒店先， 其实某程度系 O K， 即系而且我真系 即系你要拣一间自己认为安全嘅酒店咧，其实就当然供应有冇系一回事，但系你即系最好一定要揾翻间自己认为安全。咩叫认为安全？就系话你熟嗰头嘅地步，嗰头附近有啲乜嘢，最近派出所喺边度，知道晒啦。咁你觉得咁其实咧做人会安全感啲嘅。 咁我又俾咗啲 tips 大家啦，系咪先？嗱，我最简单嗰啲连锁酒店啦，七 X 啊、如 X 啊嗰啲咁，其实基本上冇问题啦。但嗰啲都有问题嘅，系咩咧？嗰啲女要女登嘅身份证嘅。OK， 咁个咁如果系佢你知有好多女噶啦，有时我哋。我唔好唱斜 K 啦，唱斜 K 反而啲女會有帶身份證反而而家呢啲係啲所謂良家婦女 即係嗰啲所謂微信女 係呀咁嗰啲反而未必帶咁可能七低呀嗰啲呢就未必有。 前後腳得唔得呢？ 前後腳都未必得。 前後腳都未必得。 未必得。 咁 樣咁當然啦，如果佢有身份證就大家唔使諗啦，咁安全好多啦，因為個法例改少少㗎嘛而家係咪先。咁樣譬如你要租，除咗七低啊，同埋如 X 啦、如空啦空屋企啊，如空呢啲咁酒店之外，咁好似我成日租開莫 X 即係二九 X 啦或者二九八啦，講得埋佢呢啲咁酒店。喂，你諗下點解我租呢啲酒店，我覺得 OK 咧？佢房多嘛，成百間房你點數啊？你點查？ 插跳舞啊？ 咁唔系嘅，当然日日有心做嘢嘅， 有心做 就唔系得十个八个嚟巡啦，大佬。 但系讲真的，系比较难啲噶嘛，讲真的。OK， 咁去到如 X 呢啲，咁所以你去到啲大即系房多嘅，咁一系如果唔系就话四星至五星咯。吓、啊，我成日都讲话，喂，唔争在四五星酒店，四星酒店三百零蚊啫嘛。 要坐唔系，其实咧，学你话斋喂。好老实讲，你租四五星酒店，讲紧 四星酒店啊， 六七百蚊咁计啦。 系咯，五星都系六九。 好老实讲，喂，佢真系俾到咁嘅质素你嘅、嗯，我觉得你唔介意去租，因为点解咧？起码人哋去做嘢咧，真系有好多人手啦，调查所有区啲人嚟啦。咁、啊、好老实讲，要查都唔系你嗰度起步啦，啱唔啱先？即系所以我自己个人 覺得，即系而且真系五星酒店，五星酒店冇话咗唔会查啦。 你 四星都安全。 你话喂食诊完之后第二朝啊，同条女嗌 整个早餐， 整个 room service 啊，几、啊、好啊！ 而且嗰啲五星酒店一定有个早餐啫嘛，咁你起码而家出边食个呢个早餐，起码停嚿水， 喺张床度两喺张床度锯下扒咁样，喂，不知几好。 唔使， 即系喂，其实你 食早餐咪得咯。 即系好老实讲，唔系噶，即系有啲人要威咧，就嗌 room service 就唔使走出去，包条毛巾，等佢推入嚟啊，食得。 我唔使威啊嘛， 唔系有啲会啊嘛，咁但系咧调翻转咁样系舒服啲嘅。唔使周围走嘅。 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就真系差唔多啦。本来想讲嗰个最后一 Q， 咁就要顺延 留翻一四年讲啦， 下个礼拜啦， 一四年 咁啊，同网友讲句元旦快乐啦， 新年快乐啦，准备新年快乐啦。 希望我阿健哥哥呢一次除夕嘅倒数可以见到你哋啦。 OK， 拜拜， 拜拜。